英国主题思想研究小组公报特刊《自主之星》最近登载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统治的不朽经典著作《加强人民军确立重视军事的社会风气》。公报还登出了金正日统治的照片。